藏在卢浮宫，成为绝世经典。你想过吗？如果画中人会说话，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？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听见经典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FM 95.4，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唐朝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到，李存孝分别给王戎、朱温和李晔写了三封信，表示呢要联合各路人马围攻太原，擒拿李克用。行州之内，李存孝涨红着脸坐在府内，是一言不发。行州之外，李克用涨紫了脸坐在帐中，嘴角颤抖。谁能想到一向唯命是从的李存孝居然背叛了自己。在收到报告之后，李克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以至于在李存孝叛变后的近半年后，他才领着部队前来清理门户。可是他呢，下不了手，来到行州之外围而不攻，这终是父子兵戈相见，情何以堪呢？李存孝也是乐兵不出，他们默契地选择了沉默和僵持。这个呢，终是太原的家务事，就让他们自己处理吧。这时候呢，下面报告说，外面来了一使者，使者是镇州王戎派过来的义务调解员。使者进来了，对起和事佬们习惯性的笑说，嘿嘿，大家都是唐之重臣，不要内斗嘛。将军与邢台使君有父子之谊，何苦相残呢？是不是？这使者呢是一好的说客，但是有的东西呢是无法用嘴皮子调停的。他的到来只是提醒了李克用，我一个好好的儿子为什么到行州上任才一年就变坏了？这难道不是你们周镇搞的鬼吗？李克用怒道，给我将这个说客拖出去斩了，起营进军镇州。有时候啊，别人教育儿子只要不太过，不要去劝，一劝呢无异于火上浇油，甚至会引祸上身。王戎不幸得很，就从劝架的变成了挨打的。在2月12日， 李克用进军镇州，在石家庄景靖县西北一个叫乍日岭的地方大败王戎，斩敌一万。这时候呢，押军的炊事班班长告诉李克用说没粮了，咱是不是要退兵啊？没粮，没粮就吃那一万死尸。这一刻呢，李克用的愤怒已经是到达了顶点，他刚刚接到了一封让自己愤怒升级的信，信是一生之敌朱温写来的。我在邺都有十万大军，只待我一声令下就可北上与君建谈。当年上元义之仇仿如昨日啊，当日怂恿天下围攻我之恨尚未能解，今日又要管我家事，好啊。李克用是仰天怒笑，儿子叛了，新敌在前，宿敌在后，可这样我李克用就怕了吗？当年赫连铎欺我年少，我怕了吗？当年鞑靼人谋我性命，我怕了吗？当年上元义雨夜偷袭，我怕了吗？当年张俊四面围攻，我又怕了吗？来吧，朱三儿，领着你这十万大军就在这长山脚下，咱们是决一死战。但是呢，朱温没来，他确实有十万大军，也确实在邺州附近，只不过呢，老朱实在很忙，他正跟那儿对付曾经的兄弟朱瑾。这个呢，只是朱三儿惯用的恐吓术。朱三儿没来，幽州李况威倒来了，好管闲事的下场呢，都不会很美妙。昭宗景福二年2月25号，镇州境内袁氏，李况威见到了王戎。这位少年一见他，下马作揖，恭敬的跟一侄儿似的。他呢还看到了李存孝，这位太原叛儿不愿见王戎，因己受功，也狠着心肠领着兵马前来援战。三英可以战客用啊。以前李况威跟赫连铎、王戎那是和硕铁三角，现在呢赫连铎已经玩完了，李况威本以为以后只能与王戎打挡差，但是没想太原来了一猛将，现在他们可以重组三角进攻了。战斗很快就打响了，而这场战斗的胜负早就预定了。战争是可以预测的，大到国家层面，孟子言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，正义的国家必将战胜邪恶之国。小到一场战斗，汉书写争恨小故，不忍愤怒者谓之愤兵，兵愤者败。李克用是愤怒的，他已经愤怒到要吃人肉也要把这场追究误人子弟之战打下去的地步。那根据我们的了解，历史上以人肉为粮的军队是不会取得胜利的。皇朝如此，秦宗权如此，那今儿个李克用吃的虽是死尸，但是呢也逃不过这个定论。一战下来，李克用大败而归，逃走那一刻他愤怒更盛，不会败在未成年人王戎手里，也不会败在手下败将李况威手里，我居然败在了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义子手里。存孝兄，打败了你爹，这下你爽了吧？李存孝呢，有点郁郁寡欢，这场胜利并没有像以前一样给他带来成就感。在望着义父奔走的背影时，他有些懊悔自己的举动。每一个误入歧途的少年都曾经问过自己一些问题，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？他们呢，往往会得出一个结论说，事已至此，我再也回不去了。错了，当转身那一刻，后面永远有人在等你。那对于李存孝来说，这个人就是李克用。存孝兄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你爹弃你而攻镇州的意思吗？在他心里，你还是他儿子。冲动的、迷途的李存孝 领着手下退回行州，连王戎的庆功酒他都不想参与。儿子打父亲，败成人，胜而悲，这有啥好庆祝的呢？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常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三个月以后，昭宗景福二年七月，那一刻呢，李克用再也没有理由纵容李存孝了，押兵兵临行州，那就进攻吧，拿下逆子李存孝，证明背叛飞虎子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当然问题来了，坐在行州的不是当日的孟谦，那是李存孝啊，外号打虎将，排名太原猛将第一，谁敢去强攻李存孝把守的这个城池呢？不但不好攻，还得提防李存孝同学猛地杀出来，造成伤亡事故。这天晚上，李存孝杀出来了，奔出行州之后，打虎兄也不乱来，直接奔向了一处军营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李存孝夜袭的就是李存信的营。根据记载，李存信正在营里睡觉呢，突然听到暴吼，跟这晴天霹雳炸响在天上似的，李存信你在哪儿，快给我滚出来。李存信奔出营房，只见远处一个人手持碧燕窝，指天怒骂，哎呦不好，这是李存孝来袭营了。李存信转身就跑，在他背后，李存孝已经踏马入营，横冲直撞。李存信，你为什么不出来与我决战？李存信，你不是军中第一吗？李存信，你不是想要我的命吗？现在我送上来了，你来取呀。太原军营响彻李存孝的怒吼，月光之下照亮了他窝间的鲜血，萤火处映红了他愤怒的脸。可是呢，谁又能看得见他心中的无奈呢？是什么让自己走到叛父这一步？是什么让自己失掉了理智？又是什么让自己变成了无助的勇士呢？都是这李存信呐。但是呢，他跑了。猛杀一气的李存孝将李存信的大营倒了个遍，但是呢，他的怒气并没消，他的悲哀在一点点的积蓄，他的明天是一片黑暗。离开义父的他，无论多勇猛，却像一只孤独的狮子狂奔在草原之上。这狮子应该是群居的呀。回到行州没多久，他就迎来了义父狮王李克用。来到行州后，李克用没有马上攻城，反而呢下令挖壕沟修栅栏。那么对于这个勇冠诸子的李存孝，李克用是了解的，这要是真打起来损失太大，又或者他到今儿个还对李存孝存在一丝的幻想。押军向来是以野战为主，攻城呢也不是没干过，但他们一般是直接上，向来不玩围攻的花活。可是呢，老板这样吩咐了，那就放下大刀，拿起锄头，开始挖坑吧。挖坑是一体力活啊，当您这边刚挥起锄头，那边城门一开，嚯，一将华丽杀出，我管你路上多少阻兵，任你乱箭如雨，任你铁枪如林，其将冲击之下，进兵遁如鸟散。谁呀？李存孝。挖沟不成，栅栏不成，李存孝成了不败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了。只打到28星宿，丢盔弃甲，四大天王鬼哭狼嚎，这哪吒木着直叫阿爹，阿爹托塔自求多福，二郎真君徒患奈何呢？但是孙悟空还是被压在五指山下，李存孝也守不住行州城，因为他勇比猴孙呢，单纯呢也是不让分毫。这一天呢，有个人悄悄地跟他说， 将军，你不需要出击啊，你让他们修吧。听说修好了堑壕营垒后，李克用就会回太原，他一走，那些手下那谁是你对手啊？这个人呢，史书无名，他也曾经是李克用的手下，或者他一直是，现在更是。他呢，给李存孝出了一束手就擒、坐以待毙的好主意。但是呢，李存孝望着城外太原军营呆若木鸡，良久，长叹一声，喃喃说道：“好吧，让他挖去吧。”一段悲剧即将上演。可是呢，李存孝又不是傻瓜，更不会是沙场菜鸟，怎么会想不到让对方修起了堑壕营垒，自己就会陷入绝境呢？他想到了，但是他呢，还是冒着傻气同意了。李存孝下不了彻底决裂的决心，他希望义父回去，不愿意看到义父领着兵马来攻城，到时候城上城下，昨天父子今天对手，刀枪相见，情何以堪呢？到时候自己站在城头望见义父，这半拉的弓是射还是不射呀？因为内疚，所以不敢相见，因为尚有情，这箭呢肯定是射不出去。如果修好堑壕，义父呢就会离开，那就让他们修吧，只要义父离开战场，什么事儿都没关系。于是呢，不用多久，堑壕修的是又深又宽，这营垒起的是又高又厚，这行舟啊顿时成了一孤岛。半年以后，沟城垒石炸密，而李克用呢没退，他是要亲手抓住李存孝，他不可能把李存孝的事交给李存信处理。粮尽失疲绝望，李存孝已经被压在了五指山下，直到了这一天，他方肯低下的任性的脑袋。他迷途知返了，怎么办呢？站在城头高喊：“大王，我错了，当天是您的大恩让我得了富贵，要不是有奸人逼我，我怎么会舍弃父子之情叛逃呢？”他甚至还做好了接受处罚的准备，他说：“让我再见父王一面，我死而无恨。”听到这话之后呢，李克用沉默了。此死尚之错否？此死尚可救否？良久，李克用叫来了一个人。不久以后，有一个妇人骑马来到了行州城下。楼上弓手搭箭预设，李存孝伸手按住说：“慢，那是我的阿妈。”这个妇人呢，正是李克用的正室刘夫人。十年前，他曾经在上元以临危不乱保全过禁军，而这一次，他是来接迷途的儿子。进了城，刘夫人望了望低头的李存孝，轻声说：“跟我出去见你的父亲吧。”说完，长叹一声，眼见这个义子瘦了、黑了，也更没有了往日舍我其谁的英气。他想说：“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但是他忍住了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追究过去没有意义，能让这个叛子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但是他呢，还没有这个把握。李存孝除下了他的强弓燕窝长槊，跟着刘夫人步出行州。没过多久，见到李克用，上面是怒子不孝、怒子愚蠢的父亲，下面是惶恐不安、满腹委屈的儿子。李存孝说：“儿子只是立了一些功劳，李存信就要逼我，致我一错再错，走到如今之地步。”“哦，是吗？ 到了今天你还不肯认错，这是要怪他人吗？难道你不知道，你越强硬，就树敌越多，我越无法救你吗？李克用一怒喝道，你给朱全忠、王荣们写信辱骂我，也是李存信教你的？数张纸甩到李存孝的面前，白纸黑字儿，铁证如山。是，这是我写的，但那不是我真心想说，那只是气话。李存孝心中大喝，但是喊不出声，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投降时间了。半个月以后，太原城，李克用要清理门户了。这件事呢，当天在行州城外就能干。可是李克用偏要等回到太原再办。他不是要在家门口杀子立威，他只是要救李存孝。行州之时，只有李存信，只有康君立。他要是喊声拉出去斩了，这俩人估计直接递把刀上来。也许到了太原，众军将会为李存孝求情。李克用幻想着法外开恩，于是呢，他升起了军堂，押上了李存孝，痛骂一顿，下了最终的审判，把他拖出去。说到这儿，他愣住了。往四下一看，这儿是站满了太原的军将。这时候呢，像演艺小说、戏曲里面，还有这江湖大唐，经常会上演一幕，那就是众将求情。李克用想好了所有的步骤，只要有一个人为李存孝求情，他呢就会借台阶而下，定个戴罪立功，保其性命。只要有一个，哪怕一个就行啊。众衙门，你们该上来了呀。但是眼前呈现的却是死一般的沉寂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李克用会杀掉李存孝吗？那么下一步，李克用是准备找朱温报仇，还是直接杀到长安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《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》，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长书天地》。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 早上八点，沈世华已经开始给徒弟授课，主讲剧目是《牡丹亭游园》，这也是沈世华主攻闺门旦的代表剧目。每讲到一处，他都起身示范，不放过气息、眼神等任何细节。沈世华1941年生于上海，如今已年过古稀，仍活跃在一线教学岗位上。12岁时，他因为一碗馄饨和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。 我爸爸带着我去玩呢，想吃碗馄饨，对过呢有一个中年男的，他那口袋上面有剧团两个字，